晚上我们就大家几个挺要好的姐妹在一起，遛个弯啊，散散步啊。最近空气挺好的，就是咱们就蓝天白云的，就大家都感觉到空气比较好。啊，对，小的时候是空气挺好，想着像我们在外地老家那时候，就是晚上就特别小的时候吧，就躺在一个，就是父母就拿一个凉席儿在那个院子里边，就看着，天上的星星啊，就挺美好的。就是妈妈给讲讲故事呀，就是，也就是这样吧，唱什么儿歌又想不起来了，就是讲那些，就是那。就过去的那些事儿呗，他就说你们现在怎么着，他那时候怎么着，就那样。对，也听听一些轻音乐啊。 所有被热泪枕头的夜晚，如此遥远的旋转，所有眼前的远去的黑暗，未去现在，所有漫长的疯狂的爱，经过后是如此短暂，所有坚强的脆弱的承担，期盼彼岸，总之我每次呼吸让心里转到最深的秘密，只因我抓紧生命的美丽，如果我现在死去，明天世界是否会在意你梦里何时还会有我印记，在你眼中，在你梦里，在你心底，我总是那么依你。在谁身旁，用时间所有的鲜花和芬芳装点你永远的身旁，让你曾为我祈祷的心记住我的笑容，从此我每次呼吸让心灵转动最深的秘密，指引我抓紧生命的美丽，如果我现在死去，明天世界是否会在意你梦里和在你眼中，在你梦里，在你心底，我总是那么依你，在你眼中，在你梦里，在你心底，我总是那么依你，在你眼中，在你梦里，在你心底，我总是那么依你。

我在医院急诊室里看到一对情侣抱头痛哭，于是我想起了这首歌叫《抢救爱情》。可那天当我拔掉输液针头的时候，我好像一点都不觉得会有什么危险，我只顾往前跑，好像是在逃，可我明明是在寻找，又好像什么都不要。这首歌就叫《抢救爱情》。 这一场倾盆大雨救不了守夜的我，往事的寄托慢动作中，我每一个你的听歌，你的发是为谁剪，心疼你憔悴的脸，你一定哭过挣扎了很久，我猜他对你不错。 在星光和音乐铺就的美丽夜空中尽情翱翔。 起。 重温最后一次相约的初衷，离开人群来来往往的目光，完整的想你一遍，再将你遗忘。不管你是否感到伤心，电话不停响，一二三四五，他不管你是否愿意倾听。 感受夜的气息，我们偶然相遇，而这些歌就是我们相互凝望对方的眼神，似乎有些忧郁，但我相信那种眼神很真。 接着

装进行囊，切切的思念悬在天涯上呼喊，不睡的鱼载着我出海，想你的心脏无法那么坚强，佯装着自己不痛不痒，长的街道摊在月光下浮现，云墨的心都装进行囊，切切的思念悬在天涯上呼喊，不睡的鱼载着我出海，海海海海，想你的心脏无法那么坚强，佯装着自己不痛不痒，朝你的方向能够真正想象，让隐形的我钻进你身旁，睡得多香，想你的心脏无法那么坚强，佯装着自己不痛不痒，朝你的方向能够真正想象，让隐形的我钻进你身旁，睡得多香，让隐形的你钻进我梦乡，我歌 像是他冲浪时的冒险。你爱上的他属于哪一个季节？他爱上的你是否能肯定一些？是爱上了他，或者是爱上了季节的转变？爱上四季给 真的是做咨询工作的，应该讲工作了差不多五六年的样子啊，从校园已经离开很久了，工作压力很大，也很累，也很忙，基本上每天差不多早九点晚九点是在 office 啊，很累，每天下班之后呢就在楼下吃点东西，然后就回家睡觉，我感觉生活还是蛮安逸的啊，或者说是这种蛮充实的。一般的话主要晚上出来活动主要都是在周末，周末的时候我是崇尚那种工作就是工作，生活就是生活，要截然不同的那种。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俗的人，就没有什么特别说喜欢谁或者不喜欢谁，就是那种随大溜，哎，大家觉得好听的我也觉得好听，大家觉得不好听的我也会觉得 OK， 但是呢还是总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标准。 写一个旋律，没修饰的痕迹。 来自于王力宏的一首不完整的旋律。不完整的旋律，那是因为你的感情还会继续，内心的感情无论藏在哪里，都会在不经意间被一首歌勾起，勾起层层波澜，让你不眠。那我们就不眠吧，让我们在夜歌里去漂流，去思念。来听品冠的这首《漂流》。 风吹过，片片红叶飘落，飘落在木筏掠过的漩涡，漩涡一圈圈扩散无踪，红叶静悄悄随波逐流。你在沉默，我不知所措。江河里渺渺时光流过，那时候我还不懂得承诺，以为借魔法就能圆梦，以为到远方就有辽阔。你的选择我不曾想过，漂流在你等待的漂流，自由在我以为的自由，经过一段又一段过不尽的渡口，当满天星星不应闪烁，黑暗中的寂寞，没有你的船头，那更叫我再走了，重新温习年少的邂逅，漂泊的心回到源头，注定爱你是最后的自由。漂流在你等待的漂流，自由在我以为的自由，经过一段又一段 寂寞，没有你的船头，那 昏黄的灯光不停掠过身后，一直到终点。这一不变的速度把等与等之间的空间填补，下不停的雨好像你的关切在你别时仔细叮嘱。窗外的景色模糊在这条离开家的路， 离家的孩子让夜歌给你温暖，陪伴你走出自己的路。这里是夜歌，我是吴周涛。 总有一天我要走出属于自己的路，请你牢记暂时定义别离，只为开创一个新的前途。请你等我回来，寻着当初离开家的路。 虽然舍不得，但我们还是会放手。我们不可能依赖夜歌的抚慰，我们还是要回到各自的世界中。我们要去安排我们今夜自己的梦。祝你有一个好梦，我是吴周彤，我们明夜夜歌再见。